大跳糖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 是的，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唐耳朵啊， 嗯， 今天你写的这个功课我怎么有点看不明白呀？ 有什么看不明白的？ 你写的是我家养了一只鸟。 是的， 它每天下一个鸟蛋。 是的是的。 我用它给小群姐姐做鸟蛋糕。 是的。 我想问一下，你什么时候给我做过鸟蛋糕？咱们家养的又是一只什么鸟？我只记得咱们家以前曾经养过一只小母鸡，它每天倒是下一个鸡蛋。你好像给我做过鸡蛋糕。 行了行了，你能看懂就行了，对不对？一开始是个蛋啊，后来就做成那个蛋糕。 不，我还是想知道这个鸟和鸟蛋糕是怎么回事。 哎呀，你刚才不说了吗？鸡鸟，你看你看啊，鸡是不是属于鸟类？是不是也能下蛋？是吧？ 这倒是。 打打打打打打。 可是你为什么要在你的作文上写一个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干脆写我家养了一只鸡，每天下一个鸡蛋？ 我不会写。我不会写那只鸡的鸡。不好意思。 原来是这样啊。 是的，让我下次直接换个画吧。 你不会写鸡，所以就写了个鸟。 是的。 我说为什么我每次看你的作文上面总有一些我觉得很奇怪的字儿，还有一些小圈圈，都是你不会写的字吗？ 是的。 唐耳朵，我真的不是个好主人，我真的不是个好姐姐，我以后也不会成为一个好妈妈，我怎么能对你的学习这么放松呢？ 哎呦，好了，小群姐姐，我这已经算很不错了。你知道我那个金鱼同学是怎么写的吗？ 他是怎么写的？ 今天我认识了一位新同学，他是一只小白鸟。 小什么？ 小白鸟。 小白免， 我就坐在他的旁边。 小白免， 是的。然后我看到他写的内容了，因为是他主动拿给我看的。 小白免是什么东西啊？ 小白兔。 他少写了一个兔子的点儿。 是的，于是我就变成了是他的小白免了。 哎呀，读书写字真的很重要。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花3个小时 干嘛？ 陪你来写作业。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西班牙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的名字是罗西奥·伯尼利亚，是由张耀林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希望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世界上最高的书山。小男孩卢卡斯从生下来就相信他也是会飞的。当他还是一个躺在摇篮里的小宝宝，妈妈推着他在公园里读书，他从摇篮车里伸出头来，看到落在喷泉上的小鸟，就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当小卢卡斯长大一点，有时候他会花好几个小时趴在窗台边上观察窗外飞来飞去的鸟儿。 有时候它还会盯着飞机留下的那条长长的尾巴一动也不动。后来卢卡斯又长大了一点，他试着做了一双又一双的翅膀，大翅膀、小翅膀、带羽毛的翅膀、不带羽毛的翅膀，用薄纸片做的翅膀，用厚纸片做的翅膀，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一个目标，能飞起来。不过每次他都失败，虽然他背上翅膀在弹簧床上跳跳跳，可是他还是不能飞起来。尽管这样，但卢卡斯一直没有放弃。他长得更大了，已经学会写字了。每一年当卢卡斯过圣诞节的时候，他都会给圣诞老人写信。 亲爱的圣诞老人，拜托拜托，请给我一双可以飞的翅膀吧。 可是每一次圣诞老人都弄错了，送给他的都是些玩具翅膀，根本没有办法让他真正飞起来。有一年在卢卡斯的生日这天，当他吹灭了蛋糕上所有的蜡烛，他闭上眼睛许下了一个和往年一样的愿望。当然那个愿望肯定跟飞起来有关系。嘘，别忘了生日愿望可是要保密的。就在他许完愿之后，妈妈对他说，卢卡斯，其实还有很多方式可以飞，不一定非得要翅膀啊。说完，妈妈就把一本书放到了卢卡斯的手里面。刚开始，卢卡斯不太明白妈妈说的话。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飞吗？可后来，他一个人来到花园，坐在墙角，打开那本书读了起来。他太喜欢妈妈送给他的书了，他一口气就把书读完了。不知不觉，卢卡斯又找到了第二本书，接着是第三本、第四本。他在书里看到的和学到的和想象到的一切，都让卢卡斯如此的痴迷。有时候书会带着他潜到海底看到鲸鱼，有时候会来到外星球看到星球上的小王子。卢卡斯如饥似渴地读着书，他读得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根本停不下来，根本停不下来。很快他就把客厅书架上所有的书都读完了，接着他把妹妹房间里所有的书也都读完了。当他发现家里再也没有新的书可以让他读的时候，花园里已经铺满了他读完的书。卢卡斯把那些乱糟糟的书一本一本地摞了起来，最后足足有小山那么高。卢卡斯就坐在他的高高的书山上，他大喊着， 我还想要更多的书。 于是接下来很多人都给卢卡斯带来了书，有他最好的朋友托马斯，还有邻居家的小女孩，有音乐老师，还有他的爷爷，甚至还有镇上的面包师。大家都知道卢卡斯喜欢读书，于是每个人都买书送给卢卡斯。卢卡斯在书里看到了原始森林，森林里的大熊和长长的蟒蛇。卢卡斯还在书里看到了寒冷的地方，到处都是白雪，住在深深的地洞里的雪人。卢卡斯读啊读啊，就这样 卢卡斯落起来的书山也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根本不想从书山上下来，他不停地读书读书，甚至连吃饭和睡觉都忘记了。妈妈和妹妹劝卢卡斯从书山上下来，哦，可是书山已经堆到房顶那么高了，他们只好找来了消防员，搭起了消防梯。消防员站在梯子上请卢卡斯下来。 嘿，卢卡斯，快到梯子上来，我把你从那上面救下来。 可是卢卡斯根本听不进去，他只想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当卢卡斯把邻居家所有的书也都借来读完了以后，当地的图书馆就给卢卡斯送来了一卡车的书，又一卡车的书。卢卡斯读完的书越来越多，摞起来的书山也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比卢卡斯家的房子，比卢卡斯邻居家的房子还要高。卢卡斯渐渐变得很有名气了，甚至还登上了新闻头条。 镇上有一个小男孩，他读过的书已经摞成了一座比镇上任何一个建筑都要高的山。 当大家看到卢卡斯的新闻之后，人们又从世界的各个地方赶来，因为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最高的书山。哇，一本又一本书摞起来的书山，书山顶上坐着的正在读书的小男孩卢卡斯，他们已经高高高高高高到天空中去了。虽然有这么多的人都跑来看，可是卢卡斯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他只是坐在高高的书山上，一本接着一本，一本接着一本地读着他的书。在书的世界里，一切都是让人如此着迷。他跟着书去了不同的国家旅行，发现了很多历史上很有趣的事儿，他遇见了好多不同的人，他还一头钻进了不可思议的想象世界里。啊！终于有一天，卢卡斯突然明白了他生日那天妈妈说过的话。他明白了，尽管他不会飞，但是想象可以带着他飞翔啊。其实从读第一本书开始，他就已经在学习怎么去飞了，而且从来没有停止过。卢卡斯合上手中的书，从高高的书山上站了起来。哦，哦天哪，书山已经高的卢卡斯都看也看不到地面了。这一刻，卢卡斯很想爬下书山，把他发现的所有事情都告诉妈妈。但是，哦，他该怎么下去呢？啊，别担心，想象力又一次带着卢卡斯飞了起来。他可以坐着想象力的飞机飞回到妈妈的怀里去。 哎呀，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一本图画书。 你看得懂吗？ 当然看得懂啊。 那为什么我没有书呢？ 因为上次你把我送给你的书给吃了。 那是让你送了我一本胡萝卜味的书啊。 那是因为不带胡萝卜味的书你连看都不看。 那现在我吃了不是挺好的吗？ 你吃了书你就读不了里面的字，你读不了里面的字送给你书就没有用处，所以今后我再也不会送给你书了。 嗯， 那你现在看的这一本是什么书啊？ 是一个关于 笨蛋的书。 不是一个关于聪明人的书。 聪明人？ 上面写着聪明的人喜欢读书，读书越多呢就越聪明，所以我读了很多的书，我就会越来越聪明。你从来不读书，你就会越来越笨。哈 哈哈哈。可是可是我认为不读书的兔子也挺聪明的。 谁说的？ 我说的。 为什么 不读书怎么就会笨了呢？不读书就不可能 知道很多事情。 哎呀，真的说不过他呀。 比如说，你知道世界上的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吗？ 不知道。 是喜马拉雅山。 你怎么知道？ 书上看来的。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是什么吗？ 不知道。 是一种鲸鱼。书上看来的。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蛇是什么吗？ 不知道。 是南美洲的一种大蟒蛇。你知道明天星期几吗？ 不知道。 这个嘛，只要看看日历就行了。好了，我现在看完书了，我要走了，这本书我就放在这儿啊。好了，拜拜，塔尔多。 看来读书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呀。那啊，对了，想起来了，幼儿园的老师说读书还得做一下笔记。哦，对对对，这本书不错。他写的是什么呢？哦，我又看不懂。那管他呢，我先做点笔记。啊，对，好像很有道理。啊，那本书又写的什么呢？ 卡尔多，我回来了。你在干嘛？ 我在做笔记。 你把我的书画得乱七八糟。 我在做笔记啊。 算了，你还是去吃胡萝卜，别读书了。 书上说哪种胡萝卜最好吃了吗？书上说明天我会有多少根胡萝卜吗？书上说我可以长命百岁，这样可以吃更多胡萝卜吗？书上说你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吗？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段时间，在呱呱的世界里，所有的小动物，甚至是小桌子、小椅子，它们都是有生命的。小朋友总是把它们想象得很可爱，比如太阳应该是笑呵呵的，月亮呢也是充满笑脸的，童话般的世界非常的美丽。在呱呱4岁的时候，有一个夏天，妈妈带着呱呱上街，顺手拿起了家里的一把小花伞，走在外面打开了花伞。呱呱走着走着，发现天好像是阴了，抬头一看，头顶上正是妈妈为他打的一把小花伞。当然啦，妈妈也在伞里边啊。于是呱呱就问妈妈了， 妈妈，又没下雨，撑伞干什么？ 妈妈笑嘻嘻地对呱呱解释说，哈哈，这个伞呢，它有两种，一种叫雨伞，一种呢它叫遮阳伞啊。妈妈的这一版呢就叫遮阳伞，看到没有，就是用来挡住太阳光啊，以防把脸晒黑了，把皮肤晒得不好啦，粗糙啦，懂了没有？可是没想到呱呱听了妈妈的话，替伞开始委屈了。他对妈妈说， 那小花伞，小花伞，你的脸不怕晒黑吗？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 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家里唱儿歌。 今天来自大庆市枫叶双语幼儿园的唐欣然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雨后的森林。 雨后的森林，雨停了，雨停了，森林一片青青，蘑菇撑开小伞，木耳爬满老树，红果枕着绿叶，葡萄滴着水珠，森林是彩色的图画，森林是神奇的宝库。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雨后的森林，雨停了，雨停了，森林一片清新，蘑菇撑开小伞，木耳爬满老树，红果枕着绿叶，葡萄滴着水珠，森林是彩色的图画，森林是神奇的宝库。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 出色的语言表达从听好故事开始，金话筒主持人小群姐姐带你听说读演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晚9点和宝贝说晚安。 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戏迷乐，欢迎大朋友继续收听。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糖耳朵，小朋友说想让我们做更多好听的节目呢。 好吧好吧，我会努力试一试的。 你为他们说听到听听糖耳朵就像在晚上做了一个很棒的梦呢。 哦， 很棒吧，那我们俩可要加油了。 加油加油。 你说我们的听听糖耳朵会不会飞到太空上去，让其他星球的孩子也能听到呢？ 哎呀，这个好难呢。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吧。 好啊，我同意。 那么我们就明天。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庆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庆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庆，祝福大家万事大庆。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事。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